轮毂伊甸园，6377-9779。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保险的案件哈。昨天呢，跟大家说了一起这个异地投保北京的保险，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带病投保引发的纠纷。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在投保这份保险的时候，投保人呢，其实啊，已经是患有疾病了，但是呢，在签保险合同的时候没有告知保险公司，当自己疾病发作的时候，要求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肯定是不愿意啊，你没有如实告知我，你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时候却让我来承担保险责任，我不想掏这笔钱。于是啊，双方就此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到底应不应该赔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张博法官。张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保险纠纷哈。那么在这起纠纷当中，涉及到投保人的一个如实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投保一份保险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这种大病啊人身啊这样的一些意外伤害等等保险的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之下保险的公司都会询问说您之前有什么病史吗？ 对的。 有没有什么家族病史吗？您需要打勾啊，或者来说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您先把这个投保人跟保险公司投保人所买的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情况先跟大家讲一讲。 本案呢是一起被保险人请求重大疾病保险金的案件。在2011年的4月13日呢，王女士的姐姐作为投保人，以王女士为被保险人，在某保险公司呢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呢，向王女士和姐姐出具了投保书。 这个案件当中，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被保险人生病了，是给这个被保险人钱是吗？ 是给被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是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投保人意思是说，他来投这份保险，我来交这个保险金。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投保人他是作为合同双方的一个主体，和保险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但是这个合同呢是给予被保险人的人身权利的保障。 明白。我们就是有时候投保的时候是给自己投保的， 所以 给自己投保的话，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同一个人， 同一人 啊。但是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会是这个父母给孩子投保， 对 啊，或者说是孩子觉得父母岁数大了，给父母投保，那这时候投保人被保险人 人就不是一个人了。 是这样的，只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关系即可。 哎，这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好，您继续来讲个怎样的保险呢？ 这是一款人身保险。人身保险具体来说呢，这个保险里面包括了一个重大疾病，也就是我们简称重疾。这个重疾里面呢是包含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肿瘤。比如说恶性肿瘤，比如说白血病，比如说这个心脏，一些搭桥手术等等。这些都会在保险合同里面，条款都载明的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身患了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就要支付相应的这样的保险金。 如果我们在保险期限内出了这种保险事故，那么呢就可以向保险公司去请求，然后保险公司呢进而一步呢去调查，再看这个钱能不能去给。 这个案件您继续跟大家说。 好。然后在投保书上呢，健康告知询问事项呢，载明了如下几项，比如说您目前或过去一年内是否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还比如说您过去三年内是否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还有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检查或治疗过，包括入住疗养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等于说询问他是比较详细的。 对，真的很详细，就连体检的异常都询问过。 对， 但我们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异常。 是的，是的。 那也就是按照他这个相关的保险公司规定，就是说如果只要我体检当中出现的异常情况都要告知保险公司。 是的，是这个情况。我们都是要如实告知的。那么在以上这些询问事项呢，投保书上均是显示勾选的否，也就是说没有以上那些异常的情况。这个王女士呢以及她的姐姐呢也都在投保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但是王女士呢她在听审中表示呢，这个投保单上所勾选的否呢均是电脑打印，并不是她和姐姐亲自勾选的。在签署这个合同时候呢，保险业务员呢只是拿了一本60多页的合同书，只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某某位置上签字，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抄录一遍。至于上面的询问事项，就是抄录一遍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了解其特点和不确定性，是有这么一句话的。 对，现在一般这个投保的话都会有这么一句话，都让你写一下， 对，抄录一下，然后也再签字确认。他们就是主张呢，至于上面的问询内容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没有仔细看，更谈不上呢业务员对他们进行了讲解和询问。这是他们等于作为原告的一个主张，在庭审中。 那这个保单就这样生效了，是吧？ 这是一个投保环节。 投保环节 。然后就是保险公司呢，在2011年4月19日的时候呢，正式签署了这份保险合同。这个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额呢，是10万元。保险费呢是6000元。合同中载明了重大疾病呢是包括恶性肿瘤的。等于此时呢，双方的保险合同就成立了。 那这个6000块钱是一次性趸交，还是说我每年交一点每年交一点呢？ 每年交6000块钱。 每年6000。 对。 每年6000，然后那一共保10万。 对，就是你每年交6000，一旦说出现了保险事故，就赔你10万块钱，然后双方的关系，合同关系就终止了。如果说没有出现保险事故，你这个钱是要一直交下去的。它是每份保险所交的期限不同，所交年限不同，有五年的，有三年的，有十年的，这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6000是那种就跟储蓄型的那种吗？到时候还返还吗？ 不返还。这个不是储蓄型的，这完全是偏重于侧重于保障型的。 哦，是这样，就是6000等于是消费型的，我交了就交了。 对，我交了就交了。 明白。好，那这个保单就这样签署完了。签署完了之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后来 签署完了之后呢，合同还是有一些变动的，也是我下面要交代的一个问题。 哦， 这份合同一开始是11年签署的，然后在14年9月的时候呢，王女士的姐姐呢，她又委托业务员想办理一个加保事宜，就是把这个保险金额呀，从10万元变更为30万元，中途增加了20万元，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而且这款产品呢，它的保险费呢没有发生变化， 等于说还是对这个投保人当时可能觉得比较值比较划算，我这个费用没有发生变化，保险费，但是呢我的这个额度却提升了20万， 嗯， 所以他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的。 哦，那他还是每年交6000、 啊、还是每年交6000，但是保障的力度呢、嗯、是大了一些的。 哦，那这个的确是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划算一些。在加保的过程中呢，保险公司呢就再一次对王女士和姐姐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一个健康告知的询问。 哎，之前不是询问过了吗、 嗯、之前询问过、嗯、但是这个呢还是要再询问，因为毕竟我从签署合同到我加保之间已经过了3年了。那如果这个3年呢、 哦、 作为被保险人来讲他有一些情况的话，这个保险公司还是要考虑我能否给他加保的。 11年的时候可能没什么病， 对， 万一1年到14年得了什么病呢？ 对，是这个情 况、哦、那在加保的这个、 嗯、 过程当中他又重新询问了一遍的过程当中、 嗯、 有什么变化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嗯、 询问的措辞呢会有一些变化，比如他会问原保险合同所涉及的告知内容是否有不属实，原保单生效日期至今是否有医学检查结果异常、 嗯、 另外呢它是有一个妇女补充告知栏，就是您是否有子宫等妇科其他疾病，这些问题的回答呢同样也是都为否。 嗯， 王女士和姐姐呢在签名栏上签字确认了， 这是加保的这个事情也完成了、 嗯、也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总共就是30万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6年1月11日的时候呢，王女士呢在某家医院住院治疗了。在这个病历上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病历记载呀，王女士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在另一家医院进行过宫颈椎切术。然后呢出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是说2016年的这次病症。 嗯。 2016年出院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出院记录啊诊断为是子宫内膜恶性肿瘤，子宫内膜高分化样腺癌。 这0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诊断了、 啊、 是吗？ 对。就是说09年的时候他的子宫是有相应的一些病症、 嗯、 产生过一些病症，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等于说就出了保险事故了，就符合我们保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疾病。 嗯， 因为这是属于恶性肿瘤、 嗯、那从您的这个介绍来看， 嗯， 他是11年投的保险， 11年投的保， 他是09年去医院看的病。 对， 也就是说他投保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有病了。 确实是，确 实 是这样是吧？ 其实当时他在11年投保的时候对于保险公司的询问其实是有一些隐瞒的、嗯、 那么再说16年的事儿，16年这个情况、 啊、等于说16年呢、嗯、就确定他是患有这个子宫内膜恶性肿瘤、 嗯、 还有这个样腺癌了、 哦、 因此呢他就是针对这个疾病呢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保险金30万元。 保险公司当收到他的申请之后，保险公司是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嗯、保险公司按照惯例他们会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查，他会调查这个病症呢属于不属于我们保险合同的一个约定， 嗯， 并且呢可能还会调查一下我们这个病症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嗯， 到底是在签署保险合同之前就有过呢，还是说签署保险合同之后。嗯，所以呢保险公司呢他就去调查了。他调查完了之后呢发现王女士从2013年开始，也就是我们加保之前，加保是2014年嘛， 嗯嗯， 从2013年起呢存在一个体检异常的现象。他在某体检中心吧， 嗯， 某体检中心呢调到了王女士的3年的体检记录。 哦、oh. 嗯、他调了3年。然后结果发现呢在2013年10月18号的时候呢，王女士的体检结果呢是显示子宫内膜回声不均， 嗯， 宫颈囊肿。2014年10月的时候呢体检结果是显示子宫内膜增厚回声不均， 嗯， 宫颈囊肿。 嗯， 2015年的时候呢体检呢是发现子宫内膜增厚回声不均，宫颈多发囊肿。在2016年3月1号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做出了理赔决定， 嗯， 仅给付被保险人王女士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然后保险责任呢就终止了。 哦， 对于被保险人在加保时呢认为他是存在一个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是否决定承保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隐瞒了这个健康状况，因此呢他认定是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然后是根据保险法第16条呢对于加保合同部分是解除了，那么对于加保部分的20万元也是不予理赔的、 哦、 拒绝赔付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就是保险公司、嗯、他调查的是13年的情况。 对， 那么他那个加保那是14年、 也就是说加保的那个保险公司不给赔了。 对，那么至于这个保险公司为什么它同一个案子有两种的这个处理方式，我们过后可以再详细的讨论一下，就牵扯到我们保险法第16条，可能还有详细的去说一下。 明白，好，反正保险公司只给了10万，那20万不给了， 对， 王女士那边就不干了呗， 啊， 是吧？ 对， 后来呢？后来是谁告的谁呀？ 然后就是王女士嘛，把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 她要求 王女士呢，想针对剩下的20万元进行一个诉讼，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 保险公司是什么理由呢？ 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在加保前，原告体检异常的情形呢，并没有向保险公司进行一个如实告知，那么呢，是影响了保险公司是否承保的这么一个决定。所以保险公司呢，是仅给付加保前10万元保险金，对于加保后的20万元拒绝赔付，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理由。 哎，那在庭审过程当中哈，王女士啊、这个以及啊，这个她的可能她的其他的家属也在庭审当中也来了哈，就是他们如何来解释我为什么就不告诉保险公司呢？ 这个在庭审过程中呢，我们是把王女士的姐姐作为证人，让她出庭作证了， 就是投保人、是吧？ 对，也就是投保人。那么王女士的姐姐呢，她的理由是什么？她认为我非常清楚我妹妹所患的这些疾病，包括体检中的一些异常，这个我是清楚的，她也是认可的，但是她认为这些病呢，在我看来很平常很普通，所以我觉得这就不是病，况且呢，她是体检中心出去的一个体检报告，我并没有经过医院最终的一个确诊，所以我觉得呢，我是没有必要向保险公司去告知的，她是这么说的。 王女士本人没有来是吗？ 王女士她是作为原告，她是作为原告出庭了， 她也出庭了， 对， 是吧？ 对， 那她自己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她的解释基本上跟她姐姐是一样的，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情况现在很普遍，很普通，可能在很多妇女身上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当时呢，没有一个故意隐瞒的这么一个情况，我只是觉得这不是一个病症。我也没有什么主观的恶意，也没有说故意的去向保险公司不披露，这也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您之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2009年的时候王女士就得过相应的病，住过院做过手术之类的，这个后来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又调取出来的别的一些证据是吗？ 法院呢是相应的要去调取这个当事人他曾经所在医院就医的这个病历的，等于说是在调取2016年的病历的时候，发现了里面在既往正史、既往病史里面记载过2009年他这么一个情况。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这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呢，我们认为是有三点。其实这个案件呢，就是涉及了一个，我们平时总说当事人带病投保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判决思路呢，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保险公司是否真的就这个健康告知事项向投保人进行了询问。因为我们所说的如实告知，必须你有询问我才告知。如果你保险公司没有尽到一个询问的义务，那么我是没有这个如实告知义务的，这是一个相对应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很显然保险公司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呢，均是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了这种询问，而且询问呢也是非常详细的，不管是在初次订立合同的时候还是在加保订立合同的时候，都是有书面的这么一个问询。 那这个问询就像您最开始说的，比如说在每一个里面填否，他这个王女士不是说不是我们填的，是机器打的，这一块咱们在调查的时候有没有去确认一下，如果是机器打的也能看出来吗？是吧？ 确实是 啊。那到底是人手填的还是机器打的？ 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是人手填的还是机器打的，我们要区别于这个意思表示到底是谁做出来的这个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那么王女士，你和你的姐姐如果说都是觉得不是我们的真实想法，你是要负有这个举证责任的，对吧？而且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是应当对这个签署的文件的后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个签字呢，通常就意味着一个确认的意思表示，你在签署文件的时候呢，就应当审读这个文件的全部内容，并且做出一个正确的答复，而不是说我签字确认之后又以这个未阅读为由而拒绝承担签字的后果。 所以说法院呢是认定保险公司呢履行了这个询问的义务，而且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呢都相应的做出了答复，这是第一个询问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投保人呢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的义务。订立保险合同呢，如果说我们的保险人呢进行了询问，那么投保人呢就应当如实告知，这是我们保险法16条所规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不论是在2011年起初投保的时候，还是在2014年加保的时候，其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全都是隐瞒了一些情况的，比如说这个宫颈椎切术，还有2013年以后的一系列的体检结果，这些都是他们没有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的一些情况。 像这个因为保险公司你看他在询问当中还明确询问，比如说在每次体检当中有没有出现异常，那么这个保险公司仅仅是询问吗？而保险公司没有要求说，那好，你要把当年体检结果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呢？还是说我投保人只要填否就可以了？ 首先呢，我们这个最大诚信原则呢是保险合同的一个体现。那么最大诚信原则其实就是体现在这儿，对于保险人的一些询问，被保险人或者是投保人，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答复所负责任。保险公司呢，再加上我们现在其实这个保险行业也是在蒸蒸日上的发展，面对这么庞大的这个保险消费者，其实保险人呢他是不会一份一份的我再去审呢你的这个体检报告。 明白。 况且呢很多东西呢我们也都是牵扯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经过你同意呢，我也不可能说私自去调取你的东西进行一个审核。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我对你进行一个询问，然后投保人呢你如实告知，那么呢你就算是做出了一个答复。 直到说出险了有问题了，保险公司可能才会去到底去调查一下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是这样的情况， 是吧？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本案的一个特点，我们会发现保险公司对于保险金的赔付呢它是分两部分区别对待。对于加保前的10万保险金呢是赔付了，对于加保后的20万呢是拒绝赔付的。我们刚才说其实他在2011年订立合同时候也是隐瞒了09年手术的那个情况， 是 那为什么对于11年那个就赔付了呢？ 对啊， 这个呢我们就引出了保险法重要的法条16条。16条是这么规定的，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案子时间点还是比较复杂，它是11年的时候最初订立的合同，但是呢我们保险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王女士有未如实告知的情节。从2016年到2011年已经超过了2年的时效， 是 已经超过2年的期限。那我们保险公司呢就不得再把2011年起初订立的合同进行一个解约，这个是我们法律规定的。等于说 就超过2年， 超过2年，对，即使这个王女士我们的投保人存在一些未如实告知的情况，那么这个合同也是不能解除的，只能给付保险金，等于说是对加保前的10万进行了赔付。那么我们2014年的时候呢，等于说是投保人提出来加保，我们2014年一直到2016年，保险公司他调查一系列之后，这个时间是没有超过2年的，所以说呢，保险公司呢他还是有权利进行一个解约的。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意味着我这个投保人就算我没有这个尽到最大诚信原则，就算我没有如实告知，那我超过2年照样可以拿到保险金啊？ 这个法律做这么一个规定呢，其实它是有它的一定的意义的，就是我们投保人可能是一个合理期待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您继续说，那这起案件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但她其实还是得到了10万。 还是得到了10万， 是吧？ 因为她只是针对20万进行了起诉，并且上级法院呢也是维持了我院的这个判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能够给我们大家在投保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需要格外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最后呢，我想从我们这个投保人、被保险人，也可以叫做保险消费者的角度呢，给出几点提示。第一就是呢，投保人对于保险公司交予的文件呀，一定要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呢，既包括投保书，又包括最终的合同条款。因为这个保险合同啊，往往专业术语比较多，条款也很多。投保人呢，他有时候可能就抱着一种偷懒的态度，往往只需听保险业务员的介绍，而不是去 他自己不看， 对，不是去逐条阅读，可能觉得反正我也看不懂。但是呢，我们这个保险合同呢，规定了我们的权利义务，这些都是和我们切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如果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呢，不去认真阅读，很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关键的环节。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人身保险合同里面呢，它会规定一个犹豫期， 对，有犹豫期， 就是我们在这个犹豫期内呢，是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 对， 并且退还全部保费。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条款，等到犹豫期过了，我们再觉得哎，这个保险可能不适合自己了，我不想上这个保险了，我再去解约的话，那么此时呢是只能退还你现金价值， 是 需要扣除很大一部分费用。 没错，那您就亏不少呢。 另外呢，还是想说，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下的这一个名字啊，都是需要承担一份责任的。由于我们这个保险业务员呢，现在目前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只听业务员的一面之词，而没有亲自了解这个合同本身呢，就去投保签字，其实是存在很大风险的。第二呢，就是想提示一下，我们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呢，保险人呢一般是通过采用这种提前印刷的健康询问告知书，或者呢是以网络为载体询问健康状况，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询问的。一般来说呢，如果投保人在这个告知书上签字确认了，就是可以认定保险人已经进行了一个询问。那么我们的投保人呢，就不得在签字确认后呢，又以条款众多为由，以自己未阅读为由，而拒绝承担这个签字的后果。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以上认定的除外情形是什么呢？就如果说投保人他自己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人员是劝说了投保人先直接签字，之后呢，保险业务员再收回这个健康询问告知书，自己填写相关询问事项，这种情况呢，是无法认定保险人已经尽到了询问义务的。 对，但这是有证据证明。 有证据，对。 对， 有证据证明，谁主张谁举证嘛。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投保人啊，还是一定要遵守一个诚实信用原则。 是， 对于保险公司的询问呢，我们要如实告知，不能怀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不能主观恶意的呢去带病投保。我们的保险法16条呢，也是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的，保险公司都是不赔偿保险金的。所以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的保险消费者呢，和我们的保险公司呢，在投保和承保的这个环节呢，全都能秉承着一个诚实守信、一个专业的态度，来共同促进我们保险行业的一个良性发展。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关注一起涉及到卡式保险的纠纷。什么叫做卡式保险啊？这个卡呢，就是信用卡的卡这个字。它和其他的保险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这个卡式保险又引发了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呢？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